Lesson 28. 第二十八课。今天的节目跟昨天一样精彩。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你们的习惯跟我们的习惯一样吗？ 我们的习惯跟你们的习惯不一样。我们的习惯跟你们不一样。 二，香港的时间跟北京的时间一样吗？三，姐姐的专业跟妹妹的专业一样吗？ 四，儿子的爱好跟爸爸的爱好一样吗？五，这个词的意思跟那个词的意思一样不一样？ 这个词的意思跟那个词的意思不一样。这个词的意思跟那个词不一样。 六，这个地方的气候跟那个地方的气候一样不一样？七，这筐水果新鲜还是那筐水果新鲜？ 这筐水果跟那筐水果一样新鲜。这筐水果跟那筐一样新鲜。 八，今天的节目精彩还是昨天的节目精彩？